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特斯·安华·伊布拉欣宣布，政府会立即拨款5000万ringgit 协助尤佛赈灾，同帮助灾民应对任何紧急需求。他表示，本身会在近期之内亲自前往灾区视察。鉴于尤佛州正在面临严重的水灾，内政部被告知尤佛州政府需要增援以协助赈灾。部长特特瑞·塞夫甸·纳苏提安·伊斯马尔指出，目前尤佛州警察部队有超过4000名的警力随时待命前往灾区，而他刚刚同州警方领导层讨论，以求在正确的时机提供援助，并且以拯救灾民性命为主要的任务。另外，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法斯尔指出，内阁今日在会议上决定不会针对尤佛州的水灾情况颁布紧急状态。身为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法米法斯尔说，今日内阁会议的讨论重点涵盖联邦政府将立即采取什么措施协助目前面临严重水灾困境的尤佛州，其中包括研究目前可以立即动用的政府资产。同时，法米法斯尔透露，首相在今日的内阁会议上指示各内阁的部长针对各自的部门所作出的2021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师报告进行研究。他指出，尽管这个当中的报告内容或许同前朝时期出现的问题有关，但各部长在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必须立即解决。换个焦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向国人保证，虽然走私到泰国的非法活动时有所闻，该部仍然将会确保津贴食用油的供应持续充足。部长达德斯里·萨拉胡甸·阿玉坦言，我国仍然面对非法走私食用油到邻国的问题，但强调执法单位依然时刻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另一方面，部长表示，如果市场上出现食用油短缺的现象，其中的因素包括一些小商家一次性大量购买，一些大型超市亦可能在内部自行管控限制销售津贴食用油。因此，该部门除了透过披露行动监督津贴汽油遭受到滥用课题的同时，亦会关注市场津贴袋装食用油。服务运营者倡议为具有维修和服务技能的贫穷群体提供机会从事服务运作业务。经济部长 Rafisi Rumley 指出，这项的倡议也是由经济部实施的人民收入计划下推行的第三个部分。而在该倡议下，政府将会委任来自赤贫群体和 B40 群体一同参与政府基建设施，包括在公共厕所或者是办公楼的管控运营工作。全国警察总长 Tansri Akrisani Abdulhasani 要求国家诈骗反应中心的运作时间在现有的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以避免在特定的时段没有人接听热线的问题。他亦呼吁受骗者立即拨打国家诈骗反应中心热线997求助，以求当局采取封锁户口或者是阻止诈骗资金外流。吉隆坡高庭宣判前首相 Dato' Najib Razak 被控篡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案，表明的罪名不成立。另一方面，法官穆罕默济尼马斯兰裁定，在一马公司稽查报告案中被控同前首相串谋的犯罪，但是因为已经成为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 Aru Kanda Kandasamy 获得免控，裁定无罪释放。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